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号星期日，农历6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年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总体招展完成率已经超过90%。 本市中小学发布紧急通知，离京师生尽量在8月15号前返京。 市疾控中心建议公众非必要不出京，减少不必要聚会。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今天起上调。 本市多条在建轨道交通线完成铺轨。 北京发布第一批8个地块高标准建设中标方案。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月，我在服贸会等你。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展会设置大约13万平方米展览展示，100多场论坛和会议及推介洽谈活动。展会在内容设置上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专门设立数字服务专区展，并且围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策划举办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中国电子商务大会等2场高峰论坛，以及近20场其他论坛会议活动。截止到7月28号，2021年服贸会总体招展完成率已经达到93%，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48%，国际化率达到28%。国际招商招展方面，已经有108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65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线下参展参会，涉及81个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服贸30强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挪威以外，都有机构参与。国内招商招展方面，31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都确认参展。37个省区市已经完成交易团组建。京津冀继续采取联展方式，浙江、山西分别担任主宾省、主题省。展览展示方面，综合展、国别展，38个境外国家和5家国际组织确认举办展览展示。数字服务专区方面，亚马逊、佳能、日电、阿里、京东方等48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报名参展。8个专题展方面，已经有716家企业确认线下或线上参展。论坛会议方面，2021年服贸会将围绕数字经济、碳中和、防疫健康等全球热点策划各项论坛会议。目前已经确定6场高峰论坛，各类主体申请举办188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截止到目前，已经有70位境内外重要嘉宾初步确认参会。阿里巴巴、惠普、腾讯、辉瑞等企业确认发布新技术、新成果、新服务，发布内容涵盖碳中和、物联网、数字医疗、金融科技、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互联网传媒等多个方面。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当前多个省市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公众自觉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截止到7月29号，本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667万2000剂次，接种1891万人。同时，全市于7月20号启动高中阶段15岁到17岁人群接种，8月初将启动初中阶段12岁到14岁人群接种，请公众配合做好初高中生的疫苗接种工作。接种疫苗后会产生免疫力，可以大大降低感染风险。 但是任何疫苗保护作用不可能是100%。接种了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因为个体差异，部分人接种后可能产生不了足够的抗体，还是有感染风险。提醒公众，即使接种完疫苗，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检测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规定，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部分中小学近日发布紧急通知，排查统计去过南京、张家界、湘西州、凤凰县等地的学生，同时提醒离京师生尽量于开学前两周，也就是8月15号以前返回北京，避免因为居家隔离、健康检测等问题影响开学报到。其中，西城区教委表示，全体师生、员工、学生及家长要自觉提高思想警惕，凡是假期离京的师生员工都要及时主动向学校班主任报告，旅途期间和旅途结束后14天内持续关注个人健康状况，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提倡返京后尽快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秋季开学前，所有教职工要按照学校明确的返校时间，至少提前14天返回所在地进行居家观察和健康监测，所有学生要在开学前14天进行居家观察和健康监测，身体健康没有异常方可返校。同时提示，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根据国家北京市统一部署，西城区已经开展对12到17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疾控中心提醒公众，建议公众近期非必要不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在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郊野公园等处游玩，以家庭游为主。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应避免外出。同时，建议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不宜举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会，避免在密闭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减短，并且注意开窗通风。参加活动的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杜绝带病聚餐聚会。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本市新增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之后，昌平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封闭管理确诊病例居住的龙悦苑二区及周边9个小区，涉及人数大约41000人。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昌平区协调周边菜市场开通便民直通车，多区志愿者支援社区，24小时集结400多名志愿者进驻社区服务，保障居民生活。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昌平区城管执法局组建5支专项督查队伍，迅速对全区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饮单位等3类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近日召开党员委员履职临时党支部建设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部署下一步工作。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杨逸文讲话。杨逸文指出，市政协根据履职方向、界别构成等工作实际，在各专委会探索设立了22个党员委员履职临时党支部。经过2年多的探索，履职临时党支部工作做到了有形、有实、有效。做好这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在推动实现2个全覆盖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按照关于调整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从今天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不低于12元6角4分，每月不低于2200元，调整到每小时不低于13元3角3分，每月不低于232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劳动者在中班、夜班、高温、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每小时25元3角，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每小时59元。以上标准包括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人应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实行计件工资形式的企业要通过平等协商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保证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应得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1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今天正式启动。市小客车指标办昨天在官网回应了有关热点问题，其中明确，今年上半年已经提交申请的家庭，下半年不需要重新申请。如果家庭申请人及申请信息填报准确，并且没有发生变化，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家庭申请将自动参与申请有效期内的指标配置。申请有效期满后，将自动对家庭申请资格再次审核。但如果正在以家庭为单位申请配置指标，家庭申请人不能同时再以其他形式申请配置指标。作为家庭申请人参与家庭申请后，原个人申请就会自动取消。另外，在上半年家庭申请中，一些申请人遇到家庭申请审核不通过的情况，小客车指标办表示，资格审核没有通过时，申请表页面下方将显示有关部门审核结果等具体原因，请核实是否满足资格条件，核对申请信息是否填报有误。如果名下多车的公众正在办理多车转移资格申请，小客车的接收方和转出方，也就是车辆登记所有人，都不能同时填报个人或家庭配置指标申请。填报个人或家庭配置指标申请后，不能提交多车转移资格申请。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河南多地强降雨等影响，北京西站昨天有60趟始发列车停运，涉及开往郑州东、成都、长沙等方向。北京站昨天停运9趟始发列车，包括到昆明、张家界西、南昌等方向。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12306网站和客户端都能办理，特殊情况也可以到车站窗口办理。另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发布的消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售票改签服务时间从昨天起由每天凌晨5点到晚上11点半调整为每天凌晨5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提供每天20小时售票改签服务，同时继续提供每天24小时退票服务。 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昨天联合发布，今年本市计划开通7条线段地铁线路，共54.5公里。目前，8号线3期北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1期实现长轨通，机场线西延实现短轨通，计划今年9月陆续启动试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19号线1期积水潭铺轨基地，随着最后一道铁轨焊缝焊接完成，19号线1期实现长轨通。19号线是大站快车，平均站间距约2.3公里，时速能达到100公里，这就意味着对减震和轨道精度的要求更高。中铁11局集团19号线1期轨道二标的总工程师刘东波说，在施工中，他们采用了特殊的道床和控制技术，减震道床占比超过80%。 这个措施能保证后期我们轨道施工的精度，基本上能保证它的精度应该在正负1毫米左右。就设计院前期会它做一个环评测试，根据那个上方居民的测试它的敏感点，来设计不同的道床。设置这两种道床主要是为了在运营过程中减少对上方居民的一个影响震动。 19号线1期全长22.4公里，南起丰台区新宫站，北到海淀区牡丹园站，可以和新机场线实现换乘。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三中心设备部副部长马松说， 后续的工作就是这个其他设备单位继续展开这个设备安装工程，8月底动车调试。 8号线3期北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年底计划开通的前门站、王府井站和金鱼胡同站地处首都核心区，受到场地狭小的影响，这段线路没有铺轨基地。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一中心设备部部长王庆说，铺轨工作基本靠人工作业，这在目前的北京地铁建设中已经不多见了。 这些钢轨的运输是需要通过既有线夜间嘛停运以后运输到我们这个施工的现场。人工铺轨的话大概30米每天，是咱们正常铺轨的60%左右。 机场线西延工程将原有机场线向西延伸到达北新桥站，和既有5号线换乘，加大了机场线和中心城区线网的联系。京投所属轨道公司快轨公司设备部高级项目经理黄德军说，目前机场线西延实现了短轨通，也就是所有轨道已经铺设在道床上。 我们整个区间线路最终设计都是没有轨缝的，我们通过闪光焊这种工艺把我们的钢轨全部焊成无缝线路，为咱们后续设备安装、设备调试都做了一个铺垫，也为咱们年底开通运营打下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基础。 另据报道，地铁建设共分为4个工程节点，分别是动通、轨通、电通、车通。轨通在地铁施工中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为后续供电、信号、通讯等提供施工条件，具体细分为短轨通和长轨通。短轨通指的是一段段25米标准长的轨道全都完成铺设，形成一条连续的轨道，而要具备跑车条件，还需要把一根根钢轨进行无缝焊接，实现长轨通，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轨通。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召开2021年上半年本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北京大力采用科技手段，重点加大了对固定员和移动员的执法处罚力度，不断提高执法的实时性和精确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统筹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主要加大对固定员和移动员的执法处罚力度。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赵志威通报， 固定员方面，全市共立案查处了2361起，处罚4486.6万元。移动员方面，入户人工检查发现超标的重型柴油车6091辆次，处罚297.02万元；处罚非道路移动机械963台次，处罚970.5万元。 行业执法方面，上半年北京主要聚焦涉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 的工业企业等重点领域，安排部署了22项大气类专项执法行动，针对炼油石化、汽车制造、工业涂装、印刷电子、加油站储油库等 VOC 重点行业，全流程检查其原辅材料、储存运输、治理排放等关键环节。而在执法手段方面，利用热点网格、卫星遥感、走行监测、无人机等科技手段，提高执法监测的广度和深度，还建立起了通过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设备发现证据，然后移交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处罚的机制，不断提高执法效率。赵志威介绍， 我们目前的在线监控系统，机动车的年检场实施24小时的远程监控，如果发现了这些有弄虚作假的、超标的，立即组织呢现场检查。第二是呢，可深化热点网格系统在执法中的运用。我们在 2.5 个热点网格的基础上，现在又探索出用挥发性有机物报警的热点网格，进一步呢提高精度，缩小报警的区域。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北京第一批集中供地中，创新采用了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的评选，以提升商品住宅的品质和质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近日发布了第一批8个地块的高标准建设中标方案。这8个地块中，海淀树村2个地块最受关注。这2个地块分别在西侧沿街设置地上建筑规模大约2000平方米和3000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向政府无偿移交。树村南地块的房源套数424套，户均面积大约190平方米。树村北地块的房源套数476套，户均面积大约187平方米。朝阳区崔各庄乡地块的中标方案，利用街角空间和沿街开放空间，在地块北侧和西北侧设置了口袋公园。王四营乡2个地块也分别打造了开放式集中绿地和街角公园。在各个中标方案中，实施超低能耗建筑面积达到总面积的比例要达到100%，各个项目承诺的质量保修的期限也都比现行的规范更长，将更好保证房屋建设质量。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昨晚发布，